好了，各位大家好，又到呢個星期六的三不管的時間啦。咁咧就自從喺呢個加拿大翻嚟之後咧，咁一連兩集咧都係介紹呢個去日本啊，呢個九州長崎、平户啊、唐津啊，喺旅途上邊咧，將呢個旅行同呢個自己對歷史嘅興趣咧，就係合二為一咁樣，就係追尋呢個嘅日本天主教禁教嘅歷史啦。咁呢個主要就係受呢個馬田史高西斯嘅電影改編自遠藤周作嘅呢個《沉默》嘅小説所啟發啦。咁亦都係因為長期申請呢個隱藏嘅天主教歷史呢一段二百年嘅地下教會嘅歷史咧，就係成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嚟嘅。咁就有陣時都好唏噓嘅，就係呢啲地下教會嘅歷史喺另外一個所謂強國。咁多年之後咧，即係嗱，頭先我哋所講日本嘅禁教歷史係江户時代，即係講緊係十七世紀。喺2018年咧，仍然係每一日上演緊嘅，就係將教會要求掛習近平嘅相啦，亦都係咧就要簽一個聲明啦，就係咧證明咧自己咧係忠於呢個共產黨啦咁啊。咁亦都有呢個喺新疆有龐大嘅再教育營咧，就係要忠於習近平啦，放棄自己嘅宗教等等。不准留須啊，咁即係有時你睇完之後咧，你覺得以為人類嘅文明係一路向前行咩？其實唔係，人類嘅歷史其實好多時候向後退嘅。咁另外就係、上一集咧就講咗呢個平户同埋唐津，咁亦都係追尋咧就係、是、我哋中國人嘅歷史書嘅一啲篡改歷史嘅，甚至係即係避重就輕嘅一啲內容，就係、是、究竟我哋民族英雄收復台灣統一大業的民族英雄鄭成功和他爸爸鄭芝龍的故事，亦都有講到他的後人。咁咧就同我哋一路喺中史科所理解的鄭成功咧就好唔同，因為他是日本的混血，中日混血兒嚟。咁而媽媽咧就係、是、呢個當時倭寇的大本營咧，喺平户、唐津同埋一個叫松浦的地方。咁咧就係、是、一個松浦黨裏邊嘅領袖人物，叫做松浦隆信。咁咧就今日仲係喺日本的平户可以找到他們的他們住的地方，那些收藏品，還有在平户隔離一個叫松浦的地方，你還看到一個叫松浦水軍基地的一個紀念碑，在就是紀念當時十七世紀在鄭芝龍的橫行這個長期台灣南中國海的這個海上的就是最大的最實力最強的一個海上軍事力量的後台，其實就是日本的倭寇松浦黨了。而這個鄭成功的媽媽呢，田川松呢，就是這個松浦家的家臣范氏松浦七左衛門的女兒，叫做田川松。當然如果你今天我們這些歷史編入教科書就不可能了，其實但台灣就已經是改了他們的中史的課綱了，就是我們剛才講的那些東西其實是在台灣的中史課綱裡面教。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佢定位台灣的歷史就不是再以中原大中華的角度去看台灣，如果是這樣的話是沒有意思的。其實因為台灣是差不多進入這個明開始才有這個所謂近代史，其他之前就是那些跟南亞有關的那些或者是跟菲律賓有關的那些土著的活動。但是呢所以呢新的課綱台灣呢就是以定位是什麼呢？就是將中國史放在東亞史裡面。國民黨那些大中華膠就孖叉他說他去中國化呢，但其實我覺得這個值得討論的。其實究竟香港人看的中國史是應該從中原王朝的角度去看香港，好像現在這個新的初中歷史課綱就是這樣，就是用中原的歷史，譬如教秦朝的時候有20个 hours 的課堂，那就撥出 2 hours 就是教這個秦朝時代的香港，就是怎樣設這個南海啊、象郡啊、設在番禺啊等等這些東西，沒有意思的。其實那時候你根本你跟我們的生活是不 related 的。我成日都話我哋細個最 impress 嘅去就咪去長洲，長洲旅行就你會發覺一個地方叫張保仔洞。但係對於張保仔嘅歷史，我哋係所知係甚少甚少。其實張保仔嘅老婆鄭一嫂，包括鄭一嫂嘅前即係以前嘅老公啊鄭一，包括同鄭王爺嘅關係同鄭成功嘅關係，其實全部可以係貫穿起嚟嘅。咁所以咧就我哋點解喺網台裏邊一路去做，譬如探險隊1842啊，或者我喺三不管裏邊。通過旅遊啊、文化講好多歷史嘅嘢咧，就係因為嗰度係補充咗我哋香港人咧好多時睇問題嗰種嘅 skin deep 啊，即係冇辦法去穿透嗰個事件嘅本質。咁嗱，今日我哋講嘅主題就唔係講旅遊啦，咁就因為我就星期日咧就同阿迷米同埋花生台咧就合作做一個講座，咁就喺 D2 啊，即係阿蕭嗰度， 荔枝角嗰度咧，咁就會講中美貿易戰嘅。有阿吳明德啊、歐樂軒啊咁啦。咁就當然啦，從財經啊、中國經濟嘅角度就唔係我強項啦。其實我自己強項都係翻返去本行講歷史。咁就喺準備嘅過程裏邊咧，就今集就首先就同大家分享下我對呢個大問題嘅，從一個歷史角度點樣去睇中美貿易戰呢個問題。好多人我如果有聽我講做節目嘅話，都反反覆覆講過其實。因為我一開始已經講這個不是一個貿易戰來的，為什麼呢？貿易只是它一個表現出來的形式，貿易戰是一個表現出來的形式，後面其實是一個的是分開不同層次的全面性的衝突來的，而這個衝突呢是會導致雙方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是處於全球是處於一個新冷戰的局面，那不是聳人聽聞的，其實慢慢慢慢我分析給大家聽，但我強調的是從一個所謂歷史角度去睇呢個中美貿易戰。咁我記得我哋呢一代人咧，係完全經歷過冷戰，冷戰結束，進入呢個嘅所謂福山啊，呢個 Francis Fukuyama 所講嘅一個哈佛嘅學者、政治學嘅學者所講嘅 The End of the History， 人類嘅歷史嘅終結，自由資本主義民主得勝，然後跟住一轉為成為呢個亨廷頓所預測嘅文化文明衝突論。就是伊斯蘭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衝突，跟住就是聖戰、伊斯蘭聖戰、恐怖主義等等。而家我覺得 ISIS 啊等等伊斯蘭聖戰文明衝突已經是慢慢慢慢淡出，敍利亞問題開始解決。真正的是咩咧？係一個新冷戰的時代。嗱，呢個唔係話純粹一個口號咁簡單。即係好多嘅寫評論的人都會咧，係即係用好多呢啲嘅概念口號啊咁樣，就去話俾大家聽嗰、那個。國際政治是怎樣的，例如沈旭輝、啊、那些東西看得浪費時間。其實我主要是從一個歷史角度，就是我自己目睹的我們這一代人那個的發展。我相信我們香港人一定會記得的就是冷戰結束，為什麼呢？因為跟我們有關的，我們很少這樣去看這件事。為什麼呢？就是1989年天安門的學生的民主運動在中國是沒有辦法開花結果，因為共產黨在當時做了一個歷史上的一個錯誤的決定，就是將這個民主運動鎮壓，而鎮壓了之後中國的發展就走另外一條路，但是一個共產政權的人民起義，其實你看回頭好像今個星期其實是布拉格之春的紀念來的，在共產政權的人民起義裏面通常換來的都是鎮壓收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就是蘇軍入侵，就是當時希望自由化的這個捷共的 領導層是惹令到呢個蘇聯不滿，結果派軍隊入侵呢個布拉格，咁就係歷史上稱為布拉格之春。咁就跟住成個華沙集團咧，就控制喺咧蘇聯同埋佢最主要嘅打手東德手上，因為東德係當時華沙公約國即係冷戰嘅其中一個陣營裏邊咧，係最龐大嘅常備軍隊係喺東德。咁咧就呢、這個所謂舊嘅冷戰系統就係以意識形態為主噶啦。意識形態為主就是什麼呢？是兩種不同的對人類社會的一種管理發展和規劃的方式，一個就是以計劃經濟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為主的，以剷除私有制為目標的這個共產陣營，我們叫做華沙公約國的陣營，是一個軍事聯盟的陣營。那就當然裡面的、大阿哥是這個蘇聯，二阿哥是東德，然後跟著那些波蘭、啊、捷克、啊、阿爾巴尼亞、啊、南斯拉夫、啊、一大就在二次大戰之後在紅軍的軍事勢力底下，在史太林輔助底下，以民族主義的形象出現而建立的人民共和國，不是只是中國、啊、不是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所有這些在蘇共底下外來政權協助他們以民族主義者姿態出現建立的國家都叫做人民共和國，包括朝鮮人民共和國。咁咧就呢啲嘅所謂北韓啊，仲有古巴啦、啊，當然就喺世界各地咧展開呢個代理人嘅戰爭啦。咁就係所謂嘅冷戰，就係、是、由正面嘅軍事衝突就轉變成為咩咧？呢、這個就係熱戰啦，二次大戰啦。但係二次大戰之後，第一場仗係咩咧？係韓戰。韓戰就係咧形成冷戰嘅第一場仗，就係、是、當時。以史太林為首同呢個金日成合謀，就係咧用軍事行動去統一呢個朝鮮半島，而以美國為首嘅盟軍咧，其實係當時咧就係個 最高統帥部其實是在個日本的東京，就是麥克阿瑟將軍。因為在二次大戰之後結束不久，其實那就長住在日，大量的美軍還長住在個日本的，那就也有在這個什麼呢，扶植的這個南韓的這個李承晚的政權。那就第一場的冷戰的衝突就是韓戰，而當時就是毛澤東是用所謂人民志願軍的方式，用中國人的人命去換取蘇聯的這個原子彈的技術和這個武器，所以承諾派遣這個所謂人民志願軍進入去這個的朝鮮半島，渡過鴨綠江，參與這個攻打南韓的戰爭。這場戰爭為什麼影響這麼深遠呢？是我們今時今日所說的所謂台獨勢力，台灣問題什麼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領土，台獨勢力猖獗是源於什麼呢？韓戰。韓戰是令到美國將台灣納入去第七艦隊協防的一個這樣的軍事聯盟裏面，自此統一遙遙無期，因為它已經成為美國的附庸。無論你從民族主義者角度什麼角度去看都好，台灣是已經是當時來說是已經是 under 在這個美國的軍事聯防的條約裏面，包括日本，包括南韓，包括台灣。這樣的話呢，就是造成兩岸分隔的一個 fundamental 的原因來的，其實是跟韓戰有關。亦都是現在的，我們其實很多人記得了的，這個禮拜金門炮戰就是當時裏面的其中一部分。亦都是因為當時要響應這個共產國際的大哥的號召，當時的毛澤東就決定將準備攻打台灣的部隊就抽調了上去鴨綠江，就是這個葉飛的部隊。這個亦都是第一次金門戰役裏面呢，就是慘敗的，所謂的在這個古嶺頭慘敗的這個葉飛的部隊，就是被當時的這個蔣介石所邀請的，不是蔣介石，其實是應該是當時湯恩伯部隊所邀請的這個的日本的軍事指揮，是協助這個金門的戰役。結果呢，就是呢將解放軍退由廈門退守金門，然後引解放軍進攻，然後就在灘頭裡面全籤這個解放軍的部隊。那這個的金門戰役之後呢，是抵擋住個攻擊之後呢，其實很少的時候，因為兵敗如山倒嘛。那而因為整個共產陣營的軍事的戰略的改變，對史太林來講，你解不解放台灣對他來講沒有意思，其實。但是那時要入侵這個朝鮮，就是一個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就是什麼呢？拉開在歐洲戰場的對抗。因為當時是這個所謂的柏林這個是出現了一個對峙的局面，想開闢在亞洲的戰線，所以才支持這個金日成的軍事冒險行動，就用中國人的人命來去做這個的代價了。你以為我們死的人少，在這個韓戰裏面十幾萬人，你看回很多的紀錄，解放軍的自己的軍隊的文獻，或者他們那些當時參戰的軍隊的紀錄， 在福建省休整的準備攻打台灣的部隊是沒有冬天的裝備的，而他們進入鴨綠江之後是用床單來包住身的。其實當然毛澤東的兒子當然沒問題，結果就因為什麼呢？煎雞蛋呢，就被這個當時紐西蘭聯合國部隊裡面的戰機 spot 到他，就有煙霧出來就扔個炸彈下去炸死了他，大快人心。但是這個整個韓戰跟著進入去50年代60年代，就全球的地方都爆發這個代理人的戰爭，包括美國的後院失火，古巴蘇聯運啲導彈去啦，所出現咧古巴導彈危機啦，包括喺非洲裏邊嘅對抗啦，包括喺咩中南半島、印支半島嘅對抗啦，就係所謂嘅南北越嘅呢個戰爭啦，印支半島嘅戰爭啦，亦都係成個所謂越綿寮啊、越南寮國，即係今日稱為老窩啦，仲有呢個係柬埔寨、高棉啦，即係而家今日稱為柬埔寨，以前就係叫做高棉，就係越綿寮。是整個印支半島的戰火，全部都是屬於冷戰之下的代理人的戰爭，而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就是呢在這個的亞洲戰場裡面的代理人。當然也有自己大躍進的時候將那些糧食運去非洲等等的東西，好像今天習近平周圍派錢，當時毛澤東都派得很好，其實就支持這個坦桑尼亞、讚比亞起這個坦讚鐵路，死了很多中國工程師，亦都係支持呢個嘅安哥拉等等嘅游擊隊嘅戰爭啦。 咁你睇翻毛澤東、紅衛兵所編嘅《毛語錄》裏邊咧，你就見到好多嗰啲毛澤東接見嗰啲安哥拉游擊隊戰士啊等等嗰啲咁嘅嘢，係好有趣嘅。其實嗰啲嘅一個歷史記錄嚟嘅。咁但係呢個咁嘅冷戰陣營裏邊咧，隨住美蘇分裂咧，就出現咗一個新嘅形勢，就係1972年所謂嘅七二體制啦，即係個尼克遜訪華，而當時咧係建立出嚟嘅一個所謂中美嘅戰略關係。嗱，呢個就係由嗰陣時開始嘅，本來就係兩個對抗嘅陣營嚟嘅，因為中共係屬於蘇共嘅陣營嘛，所以佢咪參與韓戰咯，然後支援呢個印支半島嘅戰爭，就係呢個越南戰爭。越南戰爭係將呢個嘅美國拖咗入去一個泥沼裏邊。大家知道1968年就係即係今時今日，我諗好多人都忘記啦。其實50年前，1968年係全世界青年造反嘅時代。青年造反嘅時代就喺戰後 baby boomer， 即係呢個嬰兒潮一代開始入大學啦。喺嗰啲加州啊、帕克萊啊、呢個芝加哥大學啊，或者日本嘅東京大學啊、早稻田大學啊、香港中文大學未有啊。香港是少啲嘅，其實香港大學嗰陣時好狂潮，咁就係一啲嘅年青人開始走出佢哋父輩嗰一代對戰爭嘅記憶，即係二次大戰嘅慘痛、法西斯嘅侵略、納粹主義侵略等等呢啲咁嘅嘢。然後咩咧？就係要求 flower power， 所謂和平與愛啊！呢個左膠嘅第一代出現啦，就係呢個嬉皮士，和平與愛要大愛包容，包括當時嘅荷里活明星甄方達。就支持呢個越共添，咁啊共產黨冇嘢叻，就宣傳就係自叻自到位嘅，咁咧就點樣去由延安時代到越共點樣宣傳佢哋為人民啊，南越政權點樣係勾結資本家去剝削啲人民啊，欺壓嗰啲不同宗教人士等等呢啲咁嘅嘢，咁就南越政府即係呢個美國支持嘅呢個南越政府啊，吳廷琰倒台，跟住就軍事政變啦，農落啊等等上台，始終冇辦法擺脱自己內部嘅矛盾。咁好啦，到美國軍事顧問進駐咧，就開始慢慢咧，由軍事顧問到派部隊去啦。咁呢個越南戰爭，我相信我哋呢一代睇美國荷里活嘅電影咧，都係一個相同嚟嘅。其實包括Oliver Stone 啊嘅呢個電影啦，Killing Field 啦，即係呢個柬埔寨嘅呢個大屠殺啦，包括係呢、這個之後我哋睇過好多嘅 Mel Gibson 啊，呢、這個就係同越戰有關嘅電影係唔少嘅，其實咁即係成個譬如 Full Metal Jacket 啊，咁都係Stanley Kubrick， 都係一啲嘅所謂傷痕電影。美國嘅傷痕電影就唔係文革，中國就係文革，美國就係越戰，因為死得人多。好啦，成個越戰係令到美國要思考，就係話究竟點樣瓦解呢個嘅社會主義陣營，呢、這個共產主義陣營咧咁。咁而當時睇到咧，喺史泰林逝世、克魯曉夫上台之後咧。中蘇的爭拗越來越多，中蘇爭拗主要就是毛澤東已經不想承認這個蘇聯是老大哥了，因為毛澤東無論他多麼邪惡都好，其實他本質都是一個的所謂我們叫民族主義者，就想擺脫這個蘇聯的控制，但是呢對蘇聯來說，他自己內部也出現了路線的鬥爭，因為共產黨是一個宿命是什麼呢，就是沒辦法擺脫這個自己內部的路線鬥爭，民主國家就會通過咩咧？每四年、五年一次嘅選舉去解決啲路線紛爭。共產黨係冇啊嘛，佢係永續執政啊嘛。永續執政嘅話，你所謂路線嘅紛爭將會變成係咩咧？係權力鬥爭，係你死我活嘅領導層嘅權力鬥爭。所以到史泰林一死，克魯曉夫就喺黨大會裏邊將史泰林嘅路線鞭屍，然後到克魯曉夫上台之後就清洗史泰林年代嘅人。好啦，跟住嗰啲反對克魯曉夫嘅人就聚集起上嚟，就準備懟冧佢啦。所以我就話呢個咧係令到蘇共內部嘅分裂，令到當時中共係出現咗一個嘅即係老大哥打乞嗤，就隔離嘅細佬咧都會中伏，就係咁啦。就係開始咩咧？裏邊內部嘅路線鬥爭越嚟越白熱化，就係究竟係走親蘇路線啦，定係走呢個毛澤東主義嘅路線咧？咁樣呢兩個之間就係角逐喺呢個社會主義陣營邊一個揸旗。因為大佬就史泰林就輕咗啦，史泰林再生嗰陣時咧，毛澤東係唔會起佢飛腳嘅。你睇到《毛澤東傳》裏邊咧，當初訪蘇邀請蘇聯邀請毛澤東去訪問嗰陣時咧，係 A 都唔敢 A 嘅。史泰林點樣去冷待佢啊、羞辱佢，佢 A 都唔敢 A。但係就一路喺佢身邊插住幾個史泰林嘅一個監視毛澤東嘅人喺度，其中一個就係劉少奇。所以點解劉少奇死得咁慘咧？ 不是因為他喜歡黃光美希，這些就是花邊，其實即是毛澤東鹹濕是人都知道的，江青和他不睡在一起已經大家都知道了，但是他大把女的，真的文工團都大把，因為文工團到今天都是栽培出來供特供，我們叫做即好像茅台有特供的，特別供應給中南海的領導層的茅台，豬肉牛肉蔬菜都有特供，米都有的，女都有的，其實就是文工團。好了，這個中蘇之間的分歧體現了什麼呢？就除了是無流之爭之外，就亦都是當時對計劃經濟發展的看法了。中共裏面的流蘇派包括周恩來呢，就一路呢都本來呢就是所謂的蘇聯的打手來的，但在這個問題周恩來很關鍵，在兩次的關鍵時刻都是支持毛澤東，一次就是在打擊這個王明，在長征裏面呢就是否定了共產國際的代表人物王明的路線，就是支持毛澤東的以這個農村包圍城市遊擊戰的方式，而不是在城市暴動的方式，那就是這個遵義會議裏面周恩來選擇支持毛澤東，毛周的聯盟是形成於遵義會議。然後跟著第二次是什麼呢？是廬山會議裏面所謂對大躍進彭德懷的批評，而彭德懷是因為見到的大饑荒死了那麼多人，不是因為他幕後有蘇聯的勢力，但是當時的周恩來也是繼續選擇在毛澤東這裡鬥到這個彭德懷。但是這些所謂親蘇的官僚對計劃經濟的看法呢，其實就是好像大家不要說以為他們是什麼好人，其實只不過就是按照蘇聯的五年計劃的模式，用今時今日用回今日這種方法，一個五年計劃由國家定一些指標，然後呢就通過這個國家去調動的資源 去完成那個生產的指標。毛澤東就不是，我們不要這些五年計劃，我們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就是呢想到就做，就是那些的胡亂突發想到就做，就是號召人的那個人的他所說的名詞叫主觀能動性，就是人你要話做到就做得到噶啦，咁樣即係類似嗰啲 life dynamic 嗰啲咁嘅嘢嚟嘅，即係毛澤東思想啊。咁咧就你只要解放自己的思想咧，你唔好相信咧一塊農田就真係可以只係生產十斤嘅啫，其實可以生產一萬斤嘅，你肯種就得噶啦，咁都得嘅其實。好啦，兩者嘅分歧最終演變成為咩咧？毛澤東嘅徹底嘅將為咗自己個人嘅權力嘅利益咧，係將成個中國帶入去動亂嘅深淵，就係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裏面，雖然是一個所謂中蘇之間的對立最尖鋭了，亦都是因為它完全徹底否定了蘇聯的模式，將那些蘇聯專家全部拋走了，然後就所謂走自己的這個所謂亞非拉第三世界的領袖地位那種的形式。而當時的基辛格呢，就是尼克遜時代的這個負責外交的這個老練的人，就看得出這個時間最重要你瓦解的頭號敵人是蘇聯，你同中共建立一個所謂戰略性夥伴關係，我哋今日叫做，其實係始於基辛格，所以基辛格暗地裏就派出特使，然後咧就去探聽呢個毛澤東。而毛澤東1972年已經係咩咧？陷入佢人生嘅晚年末期啦。而文革嘅動亂亦都令到佢咧係無能為力，好多嘢根本上佢亦都控制唔到。特別係當造反派紅衛兵上嚟。全國陷入動亂嗰陣時候，佢最多就叫嗰啲人為上山下鄉咁啊，送咗佢哋去農村就算 Q 數。但係全國嘅武鬥，包括武漢嘅大分裂啊，廣西嘅最殘忍嘅武鬥，冇辦法制止。咁所以佢就當時就諗，就係點樣嚟 engage 美國，而美國亦都好想 engage 中共，聯中制蘇，成個嘅局面就喺1972年嗰陣時形成。尼克遜訪華，毛澤東就喺書齋裏邊就接見呢個尼克遜。咁而在當時來講，1972年體制的出現，除了是令到承認了台灣是永久地從中國分開出去，因為這個即剛才我講過，韓戰的時候的第七艦隊協防台灣，將台灣納入在整個美國的軍事聯盟體制裡面，其實跟了大佬了已經是。而中共為了換取美國的支持，第一就是這個即他即是而家今日咁啦，翻翻聯合國去取代中華民國啦，然後跟住就係建立正常化嘅關係啦。呢一樣嘢令到成個到今日嘅兩岸關係係走唔出1972年嘅體制。咁呢個嘅中美之間嘅所謂戰略夥伴關係就形成啦。嗱，唔係始於奧巴馬個 terms 就係奧巴馬個年代。戰略夥伴關係係咩意思咧？咁樣其實就係呢啲政治學者又好政客搞出嚟胡混大家嘅啫。我舉個例。香港是最多的了，這些戰略夥伴關係的情侶或者夫婦，就是說我們那個年代或者現在大家要抽居屋， 或者要符合呢個資格去攞資助房屋，就係兩公婆明明咧係男女朋友都未結婚嘅，就用個名義咧就走去呢個就係所謂戰略目標走埋一齊啦，就係為咗去我哋嗰年代啊，為咗去攞資助房屋或者係抽居屋。咁啊走埋一齊，好啦，但係結果抽到之後咧，就大家感情有變，咁間屋就唔知點算啦咁。咁呢種戰略夥伴關係就係話，大家唔係夥伴嚟嘅，即係話嗰個係有大家走埋一齊係有一個戰略目標，我哋係基於呢個戰略目標一致，然後我哋走埋一齊。咁一致嘅中美喺1972年嘅戰略目標一致係乜嘢咧？就係、是、抗蘇啊嘛，因為中共同蘇聯係呢個喺邊境爆發呢個珍寶島衝突軍事衝突嚟嘅噃，然後喺這個1979年鄧小平復出是懲罰這個越南當時是在印支半島裡面的蘇聯打手來的，是親蘇的，所以1979年復出之後就懲罰越南戰爭，打到1989年10年的這場戰是。好了，美國一直用 engagement 呢是外交先的，其實就是什麼呢，拉攏中共去制衡蘇聯，所以亦都喺文革結束之後，點解迎嚟呢個鄧小平訪美？然後鄧小平四個現代化復出之後，中國同美國進入一個嘅新嘅夥伴關係嘅年代，直至到1989年。因為呢十年裏邊咧，美國開始有一種嘅諗法啦，差唔多呢種諗法係主導咗佢成30年，就係、是、始終有一日中共係會成為自由民主國家嘅一員。點解會咁講咧？嗱，佢哋嘅理論就好簡單嘅假設，就係話只要中國持續進行市場經濟改革，大家見到啦，當時香港咪咯，港商就係將佢哋喺佐敦谷嗰啲山寨廠結束咗，然後翻去大灣區，今日我哋叫做以前叫珠三角，翻去嗰度設廠，然後咧就係同當地嘅嗰啲縣委書記、地委書記就官商勾結。將一啲高污染嘅電導業啊、牛仔褲啊、牛仔布漂染業咧，就搬翻山去污染自己鄉下先，然後就去賺錢啊嘛。好啦，呢種咁樣嘅所謂珠三角香港嘅世界工廠嘅向珠三角擴張，然後一路向內陸擴張嘅模式，係大幅提高中共進入呢個嘅所謂世界工廠，成為呢個嘅製造業強國嘅一個好重要嘅 engine 嚟嘅。你同蘇聯一比，你就知道。香港和台灣的商人是在那十年裏面是用最快的速度，反而不是大躍進的土法煉鋼，是港商和台商，是因為他們有訂單有國際市場，他照的是生產的嘛，所以他在後面做生產的時候，他前面已經接了訂單的嘛，他就將新蒲崗那些廠，你現在看到那些什麼旭日製衣廠，就是楊超啊、做牛仔褲那些，其實以前就是香港那些新蒲崗那些廠來的嘛，跟住一翻大陸做牛仔褲嘅話，嘭嘭聲發啦！嗱，呢個就係我哋所謂香港嘅繁華嘅年代，就係嗰十年啦。大家體現係咩咧？就係尖東嘅出現，尖沙咀、日式夜總會，帶表叔去嗰度威，陳香梅開呢個中國城，然後許家團去剪彩。香港嘅中英聯合聲明可以咁講，係喺中美關係最好嘅年代去簽署嘅。而呢個中英聯合聲明係喺美國嘅支持底下。所以美國在當時就是based on聯合聲明而推出了美港，即是所謂 US Hong Kong Act 香港關係法。陳浩天講的那壇嘢，其實是based on中英聯合聲明，在英國向西方游說底下，是由支持香港在1997年之後維持這個高度自治、一國兩制，而中這個國際是表示支持，所以給予香港一個特別的對待，因為支持一國兩制、高度自治，而在中方亦都係致力於去 sell 呢樣嘢嘅喎。嗱，嗰陣時，而家就當然另外一個故仔啦。咁因為咩咧？就係話中美由1972年開始建立嘅一個戰略夥伴關係，由嗰陣時開始形成。先就係越南戰爭結束，美軍撤出越南，然後跟住就係中共懲罰越南，其實係有利於呢個蘇聯，有利於美國，因為當時美軍撤出之後，蘇聯係一路支持呢個背後嘅越南嘅政權。咁而呢個鄧小平就打咗呢場仗，然後跟住係咩咧？就係話換取呢個所謂對外開放。對外開放就係我哋嗰個年代所經歷嘅啦，就係由企業改革、政企分家、黨委書記退出企業，然後就將經濟決策嘅方式交翻俾呢個專業嘅企業管理人。 正國務院裏面的技術官僚抬頭，然後即係朱鎔基啊嗰扎啦。咁然後跟住係咩咧？就係、是、呢個嘅價格體制改革，將國家管控嘅政府嘅角色啊，一路慢慢退出人民嘅生活啦，退出經濟嘅生活裏邊啦，退出社會生活啦等等。呢、这個就係所謂鄧小平1979年到1989年嗰所謂十年裏邊，即係香港前途談判由1984年聯合聲明簽署到基本法起草嗰段時間嚟嘅。所以我哋對共產黨嗰個嘅加入民主自由陣營，香港人其實個睇法同美國人係一樣嘅。其實係我哋嗰個年代，我哋大學生1984年草簽聯合聲明嗰陣時咧，我就喺中文大學嘅呢個牛群館，喺新亞書院食完飯之後喺個電視機嗰度睇嘅。其實咁我仲記得當時羅永生即係學生會嘅主席就寫一封信俾呢個趙紫陽，趙紫陽就回覆翻我哋，咁啊貼咗喺呢個圓形廣場嗰度，就話按你們的民主方式治港。我仲記得呢一句。中英聯合聲明嗰陣時，嗰、那個年代嗰十年1979年到1989年咧，係中國同西方世界開始 engage 到，即係嗱溝下溝下就除咗唱下 K 之外，就越坐越埋嘅階段嚟嘅。其實，咁喺呢種咁樣嘅氛圍底下而產生嘅，即係對香港九七之後嘅嗰個特殊看待嘅地位嚟嘅呢個。但係直至到1989年呢、這個所謂和平演變。共產黨就開始有略啦，嗱，但係早未去到演變成為今日嘅中國模式。我哋休息一陣就翻嚟再講，就係話喺1989年之後嘅變化，我哋睇到點解呢個新冷戰會一路一路咁樣形成，直至到今日爆發，以貿易戰嘅方式爆發出嚟。 好啦，到咗呢個時候咧，又到咗月餅嘅季節啦。咁我哋嘅即係嘉麟金月咧，就係、是、推出咗5年噶啦。就是有口皆碑的。嗱，我哋呢個八粒裝嘅兩款嘉麟金月，無論是奶黃金月啦，還是流沙奶黃金月咧，都是賣288元。嗰、那個特價，你而家買月餅券咧，去到某段時間咧，都是208元。為咗慶祝5周年咧，有驚天地一鬼神嘅貢獻，就是咧。買一盒係送金槍魚冬陰功湯一包，會買3盒咧就送呢一個啦，大江南北嘅桂花鹽水雞。會買5盒月餅就送呢個大煮系列，舊年農曆新年已經推出噶啦，係非常受歡迎。呢、这、一個包汁會海參，唔係普通海參，係遼參嘅，有釘咁大條嘅遼參。花椒北菇鵝掌，我哋嘅食品工場研製已久，原隻脆皮 BB 豬，每買10盒月餅送一隻呢只豬，仲係咧你指定嘅時間送去。喂，不過你要預早 book 時間，呢、这個基本上係限量版嚟嘅。呢幾樣咧，我哋都係預備咧，你哋攞嚟過節嘅。你請老豆老母，或者親家，或者啲外父外母嚟食一餐飯。是不是很有排場呢？